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王宝令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可见性、原子性和有序性问题，这些可都是并发编程 bug 的源头。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，你会发现，不管是哪一门编程语言，并发类的知识都是在高级篇里。换句话说，这块知识其实对于程序员来说还是比较进阶的知识。我这么多年学习过来，也确实觉得并发是比较困难的，因为它会涉及到很多底层的知识。比如如果你对操作系统相关的知识一无所知的话，那去理解一些原理就会费点劲儿。这是我们整个专栏的第一篇文章。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呢，是你如果在这中间遇到自己没想通的问题，可以去查资料，也可以在评论区找我，以保证你能够跟上学习进度。咱们都知道，编写正确的并发程序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。并发程序的 bug 往往会诡异的出现，然后呢又诡异的消失了，很难重现，也很难追踪，很多时候都让人很抓狂。但是快速而又精准的解决并发类的疑难杂症，你就要理解它的本质，追本溯源，深入分析这些 bug 的源头在哪里。那为什么并发编程容易出问题呢？它是怎么出问题的呢？今天咱们就重点聊聊这些 bug 的源头。这些年我们的 CPU、 内存、 IO 设备都在不断迭代，不断朝着更快的方向努力，但是在这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中，有一个核心矛盾一直存在，就是这三者的速度差异。 CPU 和内存的速度差异可以形象的描述为， CPU 是天上一天，内存是地上一年。我们假设 CPU 执行一条普通指令需要一天，那么 CPU 读写内存就得等待一年的时间。内存和 IO 设备的速度差异就更大了，内存是天上一天， IO 设备呢是地上十年。程序里大部分语句都要访问内存，有些呢还要访问 IO。 我们都知道木桶理论，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，程序整体的性能也取决于最慢的操作读写 IO 设备。也就是说，单方面提高 CPU 性能其实没啥用，为了合理利用 CPU 的高性能，平衡这三者的速度差异，计算机体系结构、操作系统、编译器都做出了贡献，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。首先， CPU 增加了缓存以均衡与内存的速度差异。其次呢，操作系统增加了进程、线程以分时服用 CPU， 进而均衡 CPU 与 IO 设备的速度差异。最后，编译器优化指令执行次序，使得缓存呢能够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。现在几乎所有的程序都默默地享受着这些成果，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并发程序很多诡异问题根源也在这儿。首先我们说说第一个源头，缓存导致的可见性问题。在单核时代，所有的线程都在一颗 CPU 上执行， CPU 缓存与内存的数据一致性很容易解决，因为所有的线程都是操作同一个 CPU 的缓存，一个线程对缓存的写对另外一个线程来说一定是可见的。在这里我插一句，为了便于你理解，我在文中附上了一些图片和代码，所以建议你在听音频的同时呢，也能结合文字和图片，这样效果会更好。例如在文中的 CPU 缓存与内存的关系图中，线程 A 和线程 B 都是操作同一个 CPU 里面的缓存，所以线程 A 更新了变量 V 的值，那么线程 B 之后再访问这个变量 V 呢，得到的一定是 V 的最新值，也就是线程 A 写过的值。一个线程对共享变量的修改，另外一个线程能够立刻看到，我们称为可见性。多核时代，每颗 CPU 都有自己的缓存，这时 CPU 缓存与内存的数据一致性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了。当多个线程在不同的 CPU 上执行时，这些线程操作的是不同的 CPU 缓存。比如在文中多核 CPU 的缓存与内存关系图中，线程 A 操作的是 CPU 1上的缓存，而线程 B 呢操作的是 CPU 2上的缓存。很明显，这个时候线程 A 对变量 V 的操作对于线程 B 而言就不具备可见性了，这个属于硬件程序员给软件程序员挖的个大坑。下面我再用文中的一段代码来验证一下多核场景下的可见性问题。在文中的这段代码中，每执行一次 AND10K 方法 都会循环一万次 count 加等一的操作。在 kank 方法中，我们创建了两个线程，每个线程调用一次 and 10k 的方法。你可以想一想，执行 kank 方法得到的结果应该是多少？直觉告诉你应该是两万，因为在单线程里调用两次 and 10k 方法， count 的值就是两万。但实际上 kank 的执行结果呢，是个从一万到两万之间的随机数。为什么呢？咱们假设线程 A 和线程 B 同时执行，那么这两个线程第一次都会将 count 等于0读到各自的 CPU 缓存里。执行完 count 加等1之后，各自 CPU 缓存里的值都是1。这两个线程同时将 CPU 缓存中的1写入内存之后，你会发现内存中是1而不是我们期望的2。之后呢，由于各自的 CPU 缓存里都有了 count 的值，两个线程都是基于自己 CPU 缓存里 count 的值来计算的，所以最终导致 count 的值都是小于两万的。这就是缓存的可见性问题。循环一万次 count 加等一的操作，如果改为循环一亿次，你会发现效果更明显，最终 count 的值接近一亿而不是两亿。如果循环一万次， count 的值接近两万，原因是两个线程不是同时启动的，有一个时差。接下来我们再聊聊第二个源头，线程切换带来的原子性问题。由于 IO 太慢，早期的操作系统就发明了多进程，即便在单核的 CPU 上，我们也可以一边听着歌一边写写 bug， 这个就是多线程的功劳。操作系统允许某个进程执行一小段时间，例如50毫秒，过了50毫秒呢，操作系统就会重新选择一个进程来执行，这个呢我们就称为任务切换。这个50毫秒呢就称为时间片。为了形象化，你也可以参考文中的线程切换示意图。在一个时间片内，如果一个进程进行一个 IO 操作，例如读个文件，这个时候该进程可以把自己标记为休眠状态，同时呢出让 CPU 的使用权。等文件读进内存之后，操作系统会把这个休眠的进程唤醒，唤醒之后的进程呢就有机会重新获得 CPU 的使用权了。这里的进程在等待 IO 的时候之所以会释放 CPU 使用权，是为了让 CPU 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还可以做点别的事，这样一来呢 CPU 的使用率就上来了。另外，如果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进程也读文件，读文件的操作呢就会排队。磁盘驱动在完成一个进程的读操作之后，发现有排队的任务，就会立即启动下一个读操作，磁盘驱动一直有活干，这样 IO 的使用率也上来了。是不是很简单的逻辑啊？但是虽然看似简单，支持多进程分时服用在操作系统的发展史上却具有里程碑意义。 Unix 就是因为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名噪天下的。早期的操作系统都是基于进程来调度，不同进程间是不共享内存空间的，所以进程要做任务切换就要切换内存影射地址，而一个进程创建的所有线程都共享一个内存空间，所以线程做任务切换是不需要切换内存影射地址的，这样成本就很低了。现在的操作系统都是基于更轻量的线程来调度，现在我们提到的任务切换都是指线程切换。 Java 变化程序都是基于多线程的，自然也会涉及到线程切换。也许你想不到，任务切换竟然也是变化编程里诡异 bug 的源头之一。任务切换的时机大多数呢是在时间片结束的时候。我们现在基本上都使用高级语言编程，高级语言里一条语句往往有多条 CPU 指令完成，例如上面的 count 加等一至少需要三条 CPU 指令。第一条指令把变量 count 从内存加载到 CPU 的寄存器，第二条指令在寄存器中执行加一操作，第三条指令将结果写入内存。操作系统做线程切换可以发生在任何一条 CPU 指令执行完，是的，是 CPU 指令，而不是高级语言里的一条语句。对于上面的三条指令来说，我们假设 count 等于0，如果线程 A 在指令1执行完后做线程切换，切换到线程 B， 线程 B 执行完指令1到3写入内存的 count 的值是1。此时呢，如果线程再切换回线程 A去执行剩余的指令2和3，你就会发现线程 A 也会把 count 等于1写入内存。形象的执行过程你可以参考文中 非原子操作的执行路径示意图，也就是说两个线程都执行了抗特加等一的操作，但是得到的结果呢，不是我们期望的二，而是一。我们潜意识里觉得抗特加等一这个操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，就像一个原子一样，线程的切换可以在抗特加一之前，也可以在抗特加一之后，但就是不会发生在这中间。我们把一个或者多个操作在 CPU 执行的过程中不被中断的特性呢，称为原子性。 CPU 能够保证的原子操作是 CPU 指令级别的，而不是高级语言的操作符，这个是违背我们直觉的地方。因此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在高级语言层面保证操作的原子性。最后再说说第三个源头，编译优化带来的有序性问题。有序性顾名思义啊，指的是程序按照代码的先后顺序执行。编译器为了优化性能，有时候会改变程序中语句的先后顺序。例如在程序中呢， A 等于 6,B 等于 7, 编译器优化之后呢，可能变成 B 等于 7,A 等于 6, 颠倒了一下顺序。在这个例子中呢，编译器调整了语句的顺序，但是不会影响程序的最终结果。不过有时候编译器的优化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 bug。在 Java 领域，一个经典的案例呢，就是利用双重检查创建单例对象。例如文中接下来的这段代码，在获取 get instance 的方法中呢，我们首先判断 instance 是否为空，如果为空呢，就锁定 singleton.class 并再次检查 instance 是否为空，如果还是为空呢，就创建 singleton 的一个实例。我们假设有两个线程 A 和 B 同时调用 get instance 方法，他们会同时发现 instance 等于 none， 于是呢会同时对 singleton.class 加锁。此时 JVM 保证只有一个线程能够加锁成功，我们假设啊，线程 A 加锁成功，那么另外一个呢，线程 B 就会处于等待状态。线程 A 加锁成功之后呢，会创建一个 singleton 的实例，之后释放锁。释放锁之后呢，线程 B 被唤醒，线程 B 再次尝试加锁，此时呢是可以加锁成功的。加锁成功之后呢，线程 B 会再次检查 instance 是否等于 none，这时候他会发现已经创建过 singleton 的实例了，所以线程 B 不会再创建一个 singleton 的实例。这个看上去一切都很完美，无懈可击，但实际上这个 get instance 方法并不是完美的。问题出现在哪儿呢？出现在 new 操作上。我们以为 new 操作应该是这样的，指令一，先分配一块内存 M， 指令二，在内存 M 上初始化 singleton 对象，指令三，将 M 的地址付给 instance 变量。但实际上优化后的执行路径可能是这样的，指令一，先分配一块内存 M， 指令二，直接将 M 的地址付给 instance 变量，指令三，在内存 M 上初始化 singleton 对象。优化之后会导致什么问题呢？我们假设线程 A 先执行 get instance 方法，当执行完指令二的时候，恰好发生了线程切换，切换到线程 B 上。如果此时线程 B 也执行 get instance 方法，那么线程 B 就会发现 instance 不等于空了，所以直接返回 instance， 而此时的 instance 呢是没有被初始化过的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访问 instance 的成员变量呢，就会触发空指针异常。你可以参考文中的双重检查创建单例的异常执行路径图，加深一下理解。总结来讲，要写好并发程序，首先要知道并发程序的问题在哪，只有确定了靶子，才有可能把问题解决。毕竟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是针对问题的。并发程序经常出现的诡异问题看上去非常无厘头，但是深究的话，无外乎就是直觉欺骗了我们。只要我们能够深刻理解可见性、原子性、有序性在并发场景下的原理，很多并发 bug 都是可以理解、可以诊断的。在介绍可见性、原子性、有序性的时候，我特意提到缓存导致的可见性问题、线程切换带来的原子性问题、编译优化带来的有序性问题。其实呢，缓存啊、线程啊、编译优化，它们的目的和我们写并发程序的目的是一样的，都是为了提高程序的性能。但是技术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呢，必然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，所以在采用一项技术的同时， 一定要清楚它带来的问题是什么，以及如何避免。我们这个专栏在讲解每项技术的时候，都会尽量将每项技术解决的问题以及产生的问题讲清楚，也希望你能够在这方面多思考多总结。这里呢，我也给你留到课后思考题。常听人说啊，在32位机器上对浪型变量进行加减操作存在并发隐患，到底是不是这样呢？现在相信你一定能分析得出来。欢迎在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想法，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。感谢阅读。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